在今年年底前再启动六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市安委会办公室今天通报了821南水北调支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事故。8月21号17点呢，南水北调支线工程第二标段，也就是大兴区黄村镇新凤河和念潭引渠交汇处东300米的工地分水管检修井内，发现了一起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工程建设单位为南水北调建管中心，施工单位为北京清河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初步调查呢，这起事故暴露出了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风险认知不清，作业人员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按照作业规范开展有限空间维护作业，作业现场没有配备通风检测、个体防护以及应急救援设备装备，意外情况下盲目施救导致了伤亡扩大。建设单位履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责任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和有效督促总包单位还有施工单位消除作业安全隐患。家住房山区长阳镇严仙筏村的听众周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为了响应国家政策节能减排，今年6月份他在自家屋顶安装了一套光伏发电设备，但是在后续办理电源并网申请的时候呢，却因为镇政府拒绝盖章导致了事情搁置。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周先生反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 那么据周先生介绍呢，他的这个光伏发电设备是今年六月份就是经公司介绍然后安装的，整个设备是在6月27号建完。我在昨天去到周先生家的时候看到，就是在自家屋顶的这个太阳能光板完全已经建好了，只要把他这个电网，就是他现有的这个电线并入到国家电网里就可以正式使用了。但是他遇到的问题呢是因为这个个人光伏发电设备的电源并网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其中有一个是房产证。周先生他们这是农村自建房，是没有这个正规的这种房产证的。那么供电局的说法就是说，你提供这个房产，就是房屋产权说明就可以，而这个房屋产权说明是需要到镇政府去盖章的。那么周先生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他和镇政府沟通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这个章是盖不了的。那么这个光伏发电的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也联系了相应的公司，就是为周先生建立设备的这个乐丰新能源科九建公司。工作人员是说，因为他这个安装有条件，第一个是要确定这个房不是违建，第二个就是确定这个房不是要面临拆迁的房，所以呢就是这个房产证明这一个是必须要需要的。那么就因为这一个证明无法盖章，导致周先生这个事情是搁置了。主持人是这样。 那么光伏发电项目申请电源并网需要哪些材料？镇政府为何拒绝盖章呢？ 那么我也联系了供电局，就是相关的材料需要有购电卡、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储蓄卡，还有就是房产证。涉及到房产证，就像刚才说的是，如果没有是需要开这个房产证明，但是一定要是镇以上级别，也就是说村委会开具并不合适。那么长阳镇政府我也联系了，这个城建科的工作人员是说，因为现在长阳镇还没有推广这个光伏发电项目，所以呢是他们是没有办法为这个项目来进行盖章的。而至于何时推广呢，他们也没有具体的说法。所以相关这个市民的需求呢，我也是再次反馈给咱们长阳镇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和相关部门去沟通，看能否尽快的在长阳镇推广这个业务。因为毕竟是利国利民，而且就是村民也有需求嘛，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解决，然后周先生家的这个光伏发电站能够尽快的顺利并网使用，这样也是为自家好，可以说也是节能减排响应国家政策，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透露说，截至目前，网约车合规信息公开查询已经累计查询206万次，日均查询1.4万次，与上线前相比呢，合规的网约车驾驶员增加了17万人，合规网约车车辆增加了11.5万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起南京禄口机场开始恢复了国内航班的运行。今天上午10点16分，首架出港航班东航 MU2923 航班从南京禄口机场起飞，飞往青岛。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平台线上线下各合作代理商购买机票。航班动态以航空公司实际的执行情况为准。南京禄口机场官网今天发布消息，提示近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进出机场请全程佩戴口罩，经核验